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嚟到第三节，有个问题真系要想问下嘅，即系同老人家相处系一个大嘅学问啦。喂，真系啦，人啊，始终有一日要退休嘅。我亦都知道咧，好多我身边嘅人咧，可能佢爸爸妈妈接近退休咁年纪，但系有一类人咧，退休啊好难接受到自己唔做嘢，因为佢 ego 比较大，即系佢做嘢以前咧都可能对学生啊，又或者佢都系一个受万人敬仰嘅人啊，咁佢零舍 ego 大咧，即系呢啲人好难相处，有冇 tips 咧？ 喂，呢个咧即系讲生涯规划，如果咧早啲咧，其实我同我爹哋妈咪都有做嘢嘅，咁又退休，但系。佢之前有啲嘢玩咪好啦，例如话妈就投入炒股票啦，咁啊有嘢玩咯，系啊咁好，但系咧佢 系啦， 可能激到佢阿高入佢阿哥，我都惊佢噶。咁但系咧佢后期咧觉得自己嗰个精神呢个比几年佢真系差咗，就股票玩唔到。咁我都担心佢，变咗佢咧之前就太过投入玩股票啦，其他啲社交活动咧建立得唔好。咁我就會好支持支援佢咧，即係再即係建立好啲嘅啲同翻啲朋友啲社交聯繫咯，同埋真係可能借助某一啲去某啲老人中心啊，唔使去老人院，但係有啲老人中心啊去啊， 起碼日頭有班人 係啦係啦，咁嗰度就緊要咯，因為我覺得即係一方面對佢哋嗰個心理健康啦，但係其實精神健康都緊要嘅，不如佢有啲嘢投入啊，係啊，寄托住咧個心理又好，佢有啲嘢諗下啊，平時有傾下偈嘅嘢， 但係好難你 initiate 要去帶佢去帶咁地方，佢覺得你個死仔，你唔係嘛想？送我去嗰度咁 你俾安全感佢。另一点咧 就 系啦，第一可以牺牲下自己先噶。呢个咧就真系最大挑战咧。其实对于远真系Raymond 咁问，即系对于仔女最大挑战咧，即系我哋咧要即系自己其实都好忙噶啦嘛。我哋啲马甩老中年人咁，但系咧你特别对啲老年嘅父母咧，即系有阵时要俾啲时间佢咯。咁呢个系香港人最唔容易。 我爸爸就死得早啦，咁我都發覺阿青講嗰樣好啱嘅，即係老人家咧，佢如果有一啲細藝，有啲嘢做咧，其實好幫到佢。咁我媽媽咧，其實以前咧就係一個完全家庭主婦，即係意思就係佢係 煮飯嗰種， 佢係我爸喺度嘅時候咧，佢係完全嗰個世界就係我爸嗰個世界，跟住有啲仔女。咁我爸一旦唔喺度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好驚嘅。咁好彩嗰陣呢，有啲好好嘅社工呢就帶咗佢去老人中心學嘢， 都係要識朋友， 跟住佢就識咗班朋友之後呢就好正啦，然後佢游水呀、學電腦，我發覺呢佢、尤其學電腦呢 好開心、 你真係要教佢上 Facebook 咁 啊，因為呢我自己好錯嗱，我自己就好慚愧呢，我係 IT 人，居然冇諗過教我媽電腦，但係佢喺嗰個中心學咗電腦之後呢，佢好開心，佢識做好多嘢啦，又上 Facebook 啦，因為佢好开心，原来用电脑用 WhatsApp 同 Facebook 可以同我沟通。 呢个我都发觉系。 而佢最开心系咩呢？因为我有个细佬呢系喺加拿大。以前呢打 IDD 好贵㗎，佢系唔想嘥钱。於是呢就好似冇咗个仔。而家有哇有 WhatsApp 之后呢，哇佢直头试过我叫我帮佢搞好个 Skype 之后呢，佢闹我个细佬加拿大细佬。做乜我上咗 Skype 你唔上啊？即系佢等我细佬喺加拿大同佢 online 倾偈。咁於是呢佢就揾到佢自己嗰、那個即係鍾意嘅地方，亦都係鍾意用 IT 喎，即係我覺得佢都幾叻嘅，因為佢小學又未畢業啦，字都唔識多個，但係因為佢鍾意想同我哋溝通，佢學中文輸入法，佢學 Skype 用學 YouTube 做咗好多嘢呢，我發覺我有啲朋友包括我老婆呢，佢啲 IT 都唔夠我媽神而家呢個係即係佢自己都肯走出去，又有一班朋友，我發覺原來佢自己有佢自己生活咧，佢系好开心，同埋咧佢亦都见到佢咁样咧，我哋都安心，因为我哋冇时间陪佢。咁佢即系呢种系一个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啦。于是我哋就觉得啊，你又咁啊，咁而家咧我妈用电脑有困难咧，佢就会 call 我，我随传随到 IT support 就帮佢搞好个电脑。 佢话咧我 back up 唔到， 系啦，因为佢用到个电脑嘅话咧。佢开心啲，我又烦少啲，因为我唔使，因为我其实就算我有好多时间陪佢呢，我同佢嘅话题都唔系咁多，但佢用 WhatsApp 用 Facebook 可以同佢啲 friend 倾偈，可以一齐即系将啲公仔即系啲图画 变做啲 movie 就挤上 Facebook， 大家一齐去大家斗威啊！呢种系即系佢老人家原来系咁嘅，好似细路咁。 因为我就真系发觉有即系当我妈第一次用咗 smartphone 之后，即系所谓叫 download 咗啲乜嘢 WhatsApp 啊嗰啲咁嘢之后咧，我同佢沟通系多元化好咗嘅。例如咩呢，有样嘢叫 emoticon， 但係类似咁上下嘢呢，你开始同佢讲完嘢呢，你可能有个 icon 喺度，个 icon 好可能咁石石啊，又或者可能抱抱啊，又或者可能唔该晒添，而嗰啲嘢呢，以前喺任何一个人屋企，假设你屋企唔系太过开放嘅话呢，你系好难用，好难好简单嘅表达你同你妈咪讲完一样好实在嘢，即係譬如问你今晚翻嚟食饭 ？No。That's it。咁你完全 整个流眼泪嘅 emoticon， 哦，系啊，你系好冷啊，大家。原来唔系啦，而家 no， 但系因为我要翻工，你咁成件事 warm 晒，你明唔明啊？佢仲话俾你听，因为我住喺我屋企楼上嘅，即系我住八楼，佢住四楼。咁变咗就系话，我唔翻嚟食饭，或者留翻汤俾我啊。即系佢会可能有好多 alternative 啦。咁啊，令到你同佢关系咧就真系好咗嘅。即系譬如，可能佢而家听我度牢骚多。佢可能同我呻，咁以前冇留电话呻噶嘛，即系呢一世你都谂唔到讲，即系我冇乜几可同我阿妈讲话，有 contact， 即系有 substance 嘅。佢多数都系问你，喂，你啱翻唔翻嚟食饭，又或者几时我哋要做啲咩嘢，好 concrete 噶嘛。喂，佢哋讲是非嘅死啦，但系而家 WhatsApp 咪就系讲是非嘅地方咯。咁佢攞嚟讲下细路啲是非啊，讲下老豆是非啊，佢个人又开心啲，即系又会 open 啲，觉得啊个仔都企喺自己呢边。反为咁好，个问题就话呢种文化暂时只系感染到我老母啫，我老豆仲未好强力咁接触， 一步一步渗透啦。但我谂重点都系头先所讲啦，咪所讲即系嗰个人与人嘅联系，即系透过呢啲科技咧，其实有一啲 user friendly 啊嘛，搵个方法你重新建立翻人与人嘅联系咧，咁就个事情会好起上嚟噶。 好啊，郭嗱，咁啊转转话题啦，头先咧讲完点样同屋企嘅老人家相处啦。但系我发觉而家啲即系另外一方面咧，啲老人家好唔识同后生仔相处，即系广大有讲叫彭云基，你系边个喺康耀毕业有冇？ 我系康耀， 你好彩， 你真系好彩，你真 系嗰个人啊，真系啊！ 你点认识嗰个人，又或者你对嗰个人嘅观感系点咧？ 我都系呢次即系呢个广大陈文敏系啦事件。知道咁讲啲嘢，佢都系几多谬论， 都系交交地嘅， 嘢太多啦。 我即系特别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啊，今朝又唔觉意喺 Now 呢个时事节目，又或者个新闻见到佢啦。啊，佢好 Q 中意讲啲咩 silent majority， 即系佢系真系周容嗰类咧，成日就觉得出咗声嗰啲人唔系意见嚟嘅，唔出声嗰啲先系意见。但系佢系总冇办法话到一种方法俾你听，点样可以 collect 嗰啲 silent majority 嘅意见？佢就永遠用佢 silence majority 意見嚟 overwhelm 你有 voice 嘅意見嘅，永遠就話啊，而家有得啊，屌得百零萬人投票啫，咁即係有三四百人冇三四百萬冇投票啦，咁你嗰班人諗乜，你使唔使理下佢啊？你行出嚟都得五十萬啫，咁即係六百五十萬喺屋企冇支持啲遊行啦，咁你係咪應該尊重佢哋啊？即係遠至到香港遊行，近至到香港大學嘅所有投票出嚟投票都唔係意見。冇出声喺屋企食紧花生嗰啲先系意见，我唔知你 绝对唔同意呢、這个。其实语言艺术你又当为即系六百九嗰类，点解咧？因为喂咁你出咗嚟好多，无论外国啲民主选举系咪咁都有一啲人冇投票噶嘛？你成日计冇投票嗰啲，咁嗰啲就唔算。咁已经再讲啲喂六百九嗰啲六百八十九票要，咁其他嗰啲人点样样啦？系嘛？咁所以咧，其实佢如果要真系你讲科学啲嘅，或者真系如果佢 make sense 嘅话咧，你讲到一个方法，点样嚟咧 ？measure 测量呢啲 silent majority， 你有个方法等到哇，你电子投票送到屋企嗰票，或者点样样，佢有得俾个机会佢，等佢表达咗意见，或者你做呢、這个民意调查都得，咁你咪可以反映咯。你语言艺术净系话佢出咗嚟投嗰啲，你永远其实。可能好多时都唔会过一半数噶，就算你选咗个总统，可能有时都唔够过半数噶嘛。你计埋白票嗰啲，咁你就等于唔好法定权力，咁就肯定系一个语言艺术咯。所以我觉得系不可信。 我觉得而家香港好多呢啲咁嘅嘢，即系你冇好多你多数少数呢啲人，佢讲得呢样嘢，佢系属于少数嗰个咯。如果佢多数嗰阵唔系咁讲咯，系咪？ 我即老实讲啦，即你下去票站投票咧，港大搞喺湾仔搞投票嗰次咧，其实佢老哥咧有份去投噶嘛。咁未投票嘅时候，你既然去支持得呢个投票，或者举行得呢个投票，又或者为过你所谓叫做你嘅信念去推广过你嗰张 ballot 应该点样投嘅话，咁我相信你都系即系叫做同意呢个方法去。證明一下究竟有即係究竟大家點樣睇呢個議題？咁你接受咗嗰度遊戲規則，你就好少難，即係你去到好難話突然間投完票之後發覺，哦原來我屌都係得9000人投票啫，即係好多十幾萬冇投你喎，咁冇投票嘅人，咁你未出聲，咁你要理下佢哋意見，你好難咁樣講一轉頭喎。 所以咪就離譜咯，好明顯呢啲係真正嘅輸打贏要咯。即係如果佢話喂你呢個未反映 Senate Majority 或者你一早未投之前話喂未過幾多成嘅，喂我都唔接受嘅咁樣樣，就一件。咁你输咗就呢个跌落地拿返炸沙咁样讲呢啲嘢，我觉得係唔使理佢。 啊，跟住就想问下你点睇你哋个界别嘅 silence majority 呢？你哋做过啲 silence majority 未呢 ?SC? 我哋个界别好得意嘅。我哋呢 ,IT 界呢我哋小圈子选举呢，因为我哋有成70000个从业员。咁但係登记做选民嘅呢唔多过6000。 打断你先，係咪任何一个所谓咩人有资格登记去做投票嗰个 呢？个 IT 界就好得意嘅，即係唔同律师啊或者即係会计啊嗰啲呢，就有一个工会咁呢，你一定要注册落去。注册咗咁你就先可以執业，咁就个个注册啦。咁我哋呢就唔系嘅。咁我哋有一堆会呢，就係、是、认可嘅会，你要系嗰啲会嘅 member, 例如 你先可以。 嗰啲咩 Apple A 啊嗰啲。 唉，你真係。点解你唔讲啲好啲啊？ 咁佢引得你话使 咩记啊？ 系啦，咁啊好啦，你入咗嗰啲会先系，咁有啲 I T 人咧就，因为你唔系一定要即系入嗰啲会你先可以执业噶嘛，咁点解我要执业？第二有啲人咧，我有啲朋友咧，佢都好支持民主，好支持我，但佢系唔肯登记做选民，佢嘅原因就话，我点解要俾钱买嗰一票？呢、這个都唔系一个公平嘅选举，咁呢个我又 buy 喎，即系佢就算唔投票支持我啦，但係呢个我都同意㗎喎。呢个小圈子选举大部分嘅 IT 人呢係冇参与嘅。咁呢啲嘅 silent majority 系乜嘢呢？好多我系见到 Facebook 呢系一种意见，到系选举嘅时候嗰啲有票嗰啲人呢系另外一种嘅，系另外一种意见，系相对做IT 界选民嘅人系比较 established 嘅。啊、即係已经有份好好嘅工做咗好多年啦，入喺啲会比较 active 啊嗰啲，即係比较有江湖地位啊呢啲。 好似你老兄啊嘛。 咁我都係慢车边嘅啫。咁、啊、因为我自己都有搞会啦、啊、我自己好 active 搞会啦，咁所以叫做有啲人识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其实佢都好努力喺佢嘅工作里面做，亦都好有 innovation 啊，好有贡献，但佢就冇参与冇登记。呢啲人呢喺选举就 silent majority, 但佢喺 Facebook 里面唔系 silent majority 㗎喎，有好多好 outspoken 嘅人㗎喎，其实佢哋都好有諗法㗎喎。我哋点样去应付呢啲人呢？其实就有时好矛盾。我讲某种意见嘅，譬如尤其最近讲咩科技局嗰啲啦，其实呢班人大多数 IT 人呢， 我想听你意见喎。 IT 人好多呢，呢啲人唔系好 buy 科技局嘅，唔系 创科局。 创科局。创科局呢拜个但係個名呢唔係一樣壞事，因為你有一個局去理呢啲嘢呢係好事嚟嘅。只不過呢而家政府就搞到 香港發生有啲 怪，搞到唔知佢想做乜。咁跟住啲人呢係嗰啲人，咁啲人即係一般嘅 IT 人係唔鍾意個創科局咁樣搞，同埋呢班人咁樣做。但係唔代表啲人唔重視呢、這個即係搞創意科技喎。其實 IT 人大部分支持搞創意科技喎。 但係你 咁你支持創科局嘅時候呢，你就好怪啦，即係呢班冇票嗰班呢其实就好反对咁样搞创科局。但係有票嗰班呢， 你即係冇登记做选民嗰班呢，即係冇投开票嗰班人呢就反对你哋咁样搞创科局。 咁、啊、但係呢有票嗰班呢係比较倾向呢係有个创科局好过冇嘅。只不过里面亦都有好多人呢就觉得喂你咁样搞呢即係唔好掂喎。即係嗰个 spectrum 呢，你如果用嗰个 spectrum 嚟比呢，就係、是、呢有票嗰班係相對於係中間偏保守，中間同保守嘅。 嗯 ，OK， 咁中間同比較open 或者甚至係激進嘅，咁啊另外一邊嗰啲又冇票嘅。咁所以呢，即係我哋係好難去處理嘅，因為你講任何嘅意見呢，其實都有一啲人係唔同意你嘅，去反對你嘅、啊。而呢，你其實想同意嗰班人呢，最後呢，如果我哋又再出嚟選嘅話呢，你嗰種意見係好咁樣嘅話呢，就有一班就 即系永远有对家啦，投 你票嘅 系 啦， 即係幾難嘅。咁我哋嘅做法就好簡單嘅，我哋就好坦白咯，即係用一個比較坦白嘅方式，就係我哋支持嘅乜嘢，唔同意嘅係政府嘅做法，用呢個方法去處理。即係同阿頭先阿青講嘅一樣，你要揾 commonality， 即係你要揾大家可以共同溝通到嘅嘢，去由嗰度去溝通咯。 咁但係 Charles Mock 嗰票點樣投，大家都知㗎喇喎。 係啊，咁佢其實都好慘㗎。係咪 你咁 你嘅政綱寫到 明，冤文其長啊。 佢嗰票好佢係好清楚同我哋一樣啦，佢支持創科局。因為喺幾年前講支持創科局呢，唔係咁大嘅 argument 嘅，因為嗰陣都未有創科局出。而有個創科局 嗰陣未有一個人背書嘛，為呢件事，即係冇一個梁振英叫壓咗個注在我要創科局啊嘛。係 啦， 而家嗰只嘢就係買邊只死邊只噶嘛。而家 冇錯啦，以前嘅創科局只係大家諗翻啊，再早幾年咧，其實喺而家嘅 CEDB 即係經濟發展局下邊都有個，以前都有個科技局噶，即係有個科技嘅 branch division 啦，只不過突然間。連嗰個都取消埋啫嘛，就擠咗喺 CEDB 下面啫嘛。咁而家阿蘇錦良就好唔得閒，佢根本唔理科技。咁於是有個人去理好過冇人理去理。以前係咁簡單嘅邏輯嘅啫。但係自從有咗阿六八九之後咧，就呢個即係創科局就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唔係本身唔係嗰個局本身，個工具係可以引起一啲鬥爭嘅。 你接觸咁多選民，佢哋最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即係支持同反對。 其實支持同反對嘅人咧，其實尤其 IT 人咧，都係。佢哋都有 common 嘅地方，就係支持呢個創意科技。但係呢佢哋好唔同嘅地方呢，就係話對於呢個局呢，佢哋係冇信心嘅，即係唔 係揸裝對揸裝 個揸裝個人用呢個局，可能呢係可能係搞一啲即係侵犯資訊自由嘅嘢啊，可能係安排佢嘅親信入去嘅，因為之前上一次創科局過唔到嘅時候呢，跟住搞一個創科委員會嘅，個委員會咦都係佢自己親信入去嘅，咁大家就會覺得誒，你又咪開個馬房俾你自己啲人入去？咁上次嗰個委員會連阿 Charles Mock 莫乃光作為 IT 界嘅議員都冇份嘅，反而阿 EQ 啊，反而葉劉啊，即係大家熟悉嗰陣嗰陣面孔嚇。 葉劉係當乜嘢話 ？Facebook 係當乜嘢？ 係咯，係咯，即係佢入去幫佢起機嘅要。唉，呢個局。 咁但係咁點講啊？咁啊 ，Charles Mock 佢。即係點講呢，而家好明顯 Charles Mock 投嗰票就係所謂叫做一定係支持創科局㗎啦。 一定㗎啦。 但係所有人都懷疑就係話你呢個創科局根本係一個橡皮圖章嚟嘅。佢根本就係委派自己嘅人入去，可能更加 set up 多更加唔同嘅 regulation 去管所謂叫創意科技嘅人。咁呢票點投呢，你哋點同 Charles Mock 反應呢，你係咪要夾夾佢？ 我又唔係點夾佢嘅，我都因為呢樣嘢好多人夾佢㗎啦，我哋已經唔好再俾壓力佢啦，佢真係爆炸㗎啦，好似阿陳恩咁㗎啦。 你都知道佢真係嚇 咁我諗 大壓力。 其實最重要呢就係、是、其實無論有冇個局嘅話呢，其實六八九係想做嘢嘅話呢，其實而家嗰個機制都做到㗎。唔使一定要個局， 佢就要同你搞，佢就要 佢搞多個局，只不過係你多個多個場地啫嘛，係啦。 即係所以你哋嘅。就係咁嘅睇法。 我又會覺得我就唔係太着重去成唔成立嘅，而係成立咗之後咧，即係督翻佢，喂，你真係做翻創意科技啲嘢。 即係好話唔好聽，錢咧就差唔多一定批緊㗎啦。係 咯， 即係你講真，大舊同埋佢哋拉布拉得幾耐啊？即係大家即係表啲成，但即係你事實上係你係真係唔可能成個財會就係、是、你， 因為你好多。好多 exactly 好多 casualty 就係你唔係淨係創科局，仲有其他嘅政策都俾你影響㗎嘛，你冇可能燒晒其他政策㗎嘛，你始終有個限度㗎嘛，咁始終佢會過到㗎，係咪？ 咁即係再問返阿青哥啦，你嗰 part 嘅 science majority， 我哋呢遠睇功能團體呢，我哋嗰個真係咪不足啲，我哋 paramedical， 我哋搭埋護士啊，同埋十幾個譬如AOT 啊 PT 啊、都有另一個專業藥方社治療啊咁樣。咁我哋其實全行人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都係四五百。 咁但係講緊護士嗰啲咧就慢慢聲，咁所以個影響係好細。我哋嗰個代表係阿李國麟啊嘛，咁嗰時我哋都夾佢嘅，真係我哋喺全民舉住假普選嗰時候， 佢真係驚佢， 驚佢係啊！咁啊夾埋啊護士政改關注組同埋呢個放射良心一齊 選到佢贏為止啦，都係想。 但係就如果講係我哋嗰度就功能就冇咩嘢做噶啦。咁要 Senate Majority 咧，如果睇翻一個指標咧，就我哋喺佔領期間嗰時咧都。我哋雖然係四百人啫，有200多人聯署咧 ，majority 嚟噶，唔係 silent 聯署咧，係要支持政府同學生溝通嘅。雖然佢唔係話，我就要支持呢個社會改革定話支持黃絲咁，但係支持溝通。咁呢個都係我哋嗰個專業嗰個精神，即係我哋着重係要傾講，唔會反對暴力，係即係譴責暴力嘅任何形式嘅暴力。咁所以我覺得反而我哋 silent majority， 我嘅光譜同佢哋爭得唔係太遠嘅啫。 OK， 即係你個 majority 就好啊，好在大家思想相近啲就唔同 IT 咁啊， 可能冇咩利益關係。其實我哋分析過，即係如果你係你真係做公司啊、投資嗰啲，你始終都係向嗰邊嘅傾向多影響咗。 咁大家係咁啊，即係大家始終都有啲人向泛會低頭嘅，同埋我都好明白有啲向泛會低頭嘅人就唔係淨係掛住佢自己。即係假設你間公司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可能有50個員工，咁你係咪純粹就係話因為我係黃絲，我就要令到我間公司冚唪唥冇生意啊，又或者點咧？ 所以有啲低調嘅黃絲我都完全理解㗎，即係有啲譬如唔想好出面做啊，或者有啲佔領頭都係啦。嗰陣時佔領嗰陣時，好多小店撐佔領，佢哋之後佢哋都唔會貼我要真普選，佢哋要做生意，有陣時都希望一半一半兩邊都有人幫襯咁樣。 我就想講有一啲咧 silent 喺 IT 界裏面有啲 silent 嘅咧，我唔知 majority 同 minority 咧，好得意嘅。你頭先講有啲，因為做生意咧，所以即係冇辦法唔埋唔歸邊啦。咁其實呢班人咧，我哋喺 IT 界都見到咧，佢又要做中國生意啊咁樣。但係咧，佢私下同我哋講係另外一套説話，即係呢班朋友好 silent 啦。喂，誒唔得嘅喎，呢個創科局咁樣搞，即係俾689咁搞，唔掂啊！你喂叫阿 Charles 投反對啦咁。 咁但係嗰班人又， 但係嗰班人永遠唔會出嚟嘅，因為咧嗰班人如果出嚟投票，有美光燈射住佢嗰班咧，一定係。在我哋對面嘅，因為被逼，其實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嗰社會上面咧，就因為有好多呢啲咁嘅利益咧，係箍住啲人，令到佢 箍住老闆啦，簡單講 係唔能夠即係隨心所欲咧，係做佢即係表達佢真正嘅政見。呢啲包括呢啲老闆啦，仲有佢啲員工啦。其實好多員工咧係唔同意嘅嚇，但係咧因為老闆話咁啊，有時老闆幫佢登記埋個選民資格咧，咁佢又要登記。咁但係上次呢就係有好多就係咁樣去登記咗 IT 界好多呢啲咁嘅選民啦，上次呢班咁嘅選民呢，我哋懷疑最終係唔 happy 就投俾阿 Charles Mock 嘅即係俾人逼咗佢做呢個功能團體嘅選民，諗住投嗰邊嘅，點知呢就中票就中出大牌发 啊，有趣呢单嘢，咁点啊？次次阿 Charles Wong 选上咯，咁样搞法就， 但今次佢今次又唔同啦，佢中嘅时候即系会醒啲啦，唔会乱咁中啦。 咁但系你都真系，我觉得真系要呼吁大家都真系要登记做选民。 我觉得系啦，你要冲淡佢，唯有你个个都登记，因为中嘅话即系有目的去中，但系我哋呢啲自愿登记一票一票。 你都仲好啲嘅，你嗰个界别系所谓叫做真系有得登记嘅，我嗰个界别系你冇得登记嘅，系你即系相关你要做过某一啲嘢，你要系即系简单嚟讲，你有艺发局嘅资助艺团，你先做到，你先做到选民。如果唔系咧，阿罗家英都做唔到选民噶。 功能团体真系太多问题， 系啊， 尽量 林家星都做唔到选民噶，系啊， 所以系全民普选系最好 的。啱啊，咁所以亦都明白有啲人，即系譬如可能保险界别咧，觉得佢而家争取紧嘅嘢就系话，可能将公司票转做所谓叫个人票。但系我觉得无论如何咧，即系功能组别都系万恶噶啦，系嘛？即系有普选啊，当然最好啦，冇就逐步争取。我唔知啦，系嘛？大家 要玩咪继续玩，咁用住佢嘅方法玩。 我哋用佢嘅方法争取多啲个人票入去，然后取消佢。 系啊， 如果你唔争取嘅话咧，全部都团体票，你就根本冇得玩。 大家千秋万代。 系啦，咁希望两位继续坚持你嘅岗位。我就人微言轻，但系非常之尊重两位嘅工作。老实实吓，咁多谢晒今日 SC 同埋阿青哥吓，即系学咗好多嘢。但系咧，你啲大家有心理准备，即系基本上今次识咗咁多人咧，因为阿 阿多拿要选嘛，系嘛？即系佢有空位啦。咁基本上一次咁好机会，我识到咁多专团嘅朋友咧，我系一定会翻兜。 欢迎欢迎， 随时揾我哋， 即系都好高兴。 翻兜咁啊，即系总之有饮有食啦，系嘛？即系希望大家倾偈倾得开心心吓。 有威士忌饮噶？ 有一定有啊！你话中意饮乜饮乜啦啊，冇乜所谓嘅。咁啊，今日啊真係好多咗两位啦，倾咗个半钟，希望大家下礼拜继续准时留意搏击会，咁亦都真係嘅，下礼拜我真係未必知道你嚟唔嚟到，因为真係有嘢做吓，咁、啊、要知道点解呢，留意第时嘅 View TV 吓、啊、，OK， 今次讲嘅嘢系咁多，系再见，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